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53集，初雪。 丁梢的趴在屋顶冒头看，啧啧称奇， 哎，刚才还是雪中笑谈，看着彬彬有礼，怎么一转眼就急了？ 人家不想跟二公子好吧？ 一直盯着沈泽川的近卫，喝了口烧酒。 昨天他跑那么快，多半就是怕今夜的霸王硬上弓。我下午去禁军打听，人人都知道这事儿。 哎，要给世子爷报吗？ 探头张望的这个掏出小本，舔了舔笔，琢磨道： 这不好写啊。 公然抱人入屋去。 喝酒的也看了几眼，萧迟也已经砰地踹上了门。他想了一会儿， 还是别吧，断袖之癖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讲错了两头都不好交代。我看二公子要挨打的。 那就记上，先不报，回头等世子爷算起账来，就说我们屈服于二公子淫威之下，没敢瞎报。 不过他到底是怎么跑的？ 喝酒的这个枕着双臂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屋内供着暖炉，萧迟也没放人，圈着沈泽川腰，在屋里转了转，胡乱翻捡着自己的衣箱。 热水管够，兰草枣豆随便挑。 萧迟也说着偏头，光明正大的在沈泽川腰间闻了闻。 你不会是那种非要牛乳花瓣珍珠粉的人吧？ 放要吐了。 那就这么吐。 萧迟也把压箱底的衣物拿出来，合上衣箱，也不管那衣裳凌乱的挤了出来，带着人就往里去。垂帘一掀，里边是屏风隔开的两小间，一边通了热汤，一边是衣架。萧迟也把衣裳挂衣架上，单臂轻松地把屏风挪开，随后把沈泽川放池边，自己抬脚拖过个椅子。萧迟也坐姿不羁，对沈泽川扬扬下巴： 洗吧，该有的都备了，我看着你怎么跑。 沈泽川面色泛白，诧异地说： 你看着我？ 萧迟也伸直长腿，抱起手臂： 怕羞？别跑啊。 我怕羞的人不是我。 沈泽川反唇相讥，萧迟也从容不迫： 那你脱呀，看咱俩谁不行。 沈泽川二话不说拉开腰带，萧迟也目光直率，一点没回避的意思。沈泽川脱到里衣，指节都泛了白。萧迟也逗着他： 你痛不痛我不知道，但瞧着挺气的。 话还没完，沈泽川的衣服已经扔他脸上了。萧迟也抓着衣服笑了会儿，拿掉时沈泽川已经下水了。沈泽川浮在另一头，不回身也不回头，那光洁的背凝着水珠，润得像寒露的玉瓣。萧迟也坐了会儿： 脾气挺冲，以前讲话不是一套接一套的吗？ 硬不过二公子。 这话讲得一语双关，头一次便罢了，再说几次，萧迟也那点羞涩就被他自个儿掐死了。所以他错得稳，答得也稳， 那是自然。 过了片刻，萧迟也又说： 不交代一下今夜去哪儿玩了吗？ 你神通广大，你查。 这会儿有几个地方能让你杀人？ 萧迟也从沈泽川的衣裳里摸出东珠，捏在指尖打量。 太后还是有钱，到了这个地步，通风报信还要讲究牌面。你不会就被这珠子晃傻了脑袋，才一门心思要跟着他干吧？ 银子谁不爱呢？皇上如今宠信你，你也没少为禁军填补装备。有钱的好处，你比我明白。 他让你杀人，你便去杀人？ 沈泽川已经泡够了，伸手去勾衣裳，萧迟也却用腿把衣架勾走，起身说：“ 答话。” 沈泽川吃着胸膛，说：“ 是啊。” 骗我！ 萧迟也伸手把干净衣裳拿下来，对沈泽川说：“ 这珠子那夜泡得不成样子，你哪还看得清太后吩咐了什么？今夜杀的人是你自己要杀的人吧？” 嗯， 不要嗯，模棱两可的回答相当于没有回答。 是我要杀的人，你说的对。 纪雷还是潘如贵？ 沈泽川指尖已经够着衣，他说：“ 怎么就不会是你呢？” 那衣裳刷得抬高，萧迟也不给他， 讲不了几句就变语调，二公子不吃嘲讽这一套。不论你杀了纪雷还是潘如贵，明早大理寺绝计不会善罢甘休。秋烈使你救我一命，这事儿太后还不知道，但我能让她知道。等她知道了，你不是我的人，也是我的人了。所以好好讲话，别逗你二公子玩。 沈泽川拿衣服，萧迟也就抬高。沈泽川一忍再忍，终于从水里起身，扯住衣物，怒道：“ 好好讲话，光着身子讲吗？” 萧迟也凑近了瞧， 这就叫好好讲话，在我面前装什么阴阳怪气的白骨？鬼故事吓不着我。 说罢，顿了会儿：“ 你摸我，我总得摸回去，咱俩没好到不讲究的程度。来，我摸哪儿？” 沈泽川忽然学着萧迟也上次的动作，甩了他一脸水珠，趁机从他手中夺过衣物。萧迟也被水珠甩得睁不开眼，伸臂扯下干金帕，照到沈泽川头上，一顿胡乱搓揉。沈泽川还在穿衣，被他揉得半身摇晃，恨极了，用光着的脚蹬他椅子。萧迟也屁股底下的椅子被蹬得后退，他立刻伸腿，把沈泽川夹了个紧，硬是拖到了自己跟前，揉狗崽子似的揉着沈泽川的脑袋。萧迟也狠声说道：“ 那我就随意了， 随你这个吧。” 沈泽川被他用金帕揉得话音断续，萧迟也扯掉金帕，二话不说，一手捏住沈泽川的下巴，一手沿着他的后颈往下摸到腰臀的部位。“ 王八蛋，你说我是王八蛋？” 沈泽川的腰带没系好，身上的衣裳是萧迟野的旧衣裳，此刻松垮垮地挂着，袒露出锁骨。他身上的水珠随着萧迟野的动作点湿了萧迟野的指尖，与滑腻的触感融为一体。沈泽川反手摁住萧迟野的手：“ 我没说。人约日有三省，二公子反省得好。” 萧迟野灵活的手指反握住沈泽川的手：“ 你不明白，我识得的第一个词就是王八蛋。早说了你二公子混账，这事儿根本不需要我反省。你这腰也忒细了吧？”“ 那是你摸少了。” 沈泽川冷酷地说。萧迟也装作听不懂，偏要往另一层意思上扯：“ 是了，你的腰我自然没摸过几次。” 沈泽川不欲再与他作戏，单手勒住自己的腰带：“ 既然摸回来了，这事儿就过了。” 萧迟也松开箍着他的腿，沈泽川系好腰带，他被萧迟也用帕子揉搓了一通，脸都揉红了。萧迟也觉得热，起身拾起地上的东珠，正好又看见沈泽川光裸的腿，他一愣，极快地直起身，退了两步，又逼近两步。“ 睡觉。” 沈泽川灌了碗热姜汤，漱完口又打了个喷嚏。萧迟也觉得他打喷嚏的模样很好笑，像猫儿似的。萧迟也用凉水浸湿帕子，擦了把脸。萧迟也退着衣，指向自己的床：“ 别去那头，你睡我的床。”“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 沈泽川试了口，他 他也不客套，坐上了萧迟夜的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秦姐哥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丁桃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、关注、分享一条龙吧。